铺。 十年， 吏部更好。 吏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庄园。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 Hello everyone, this is Alyssa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明后天是周末，大型活动多，容易造成车流集中或通行时间延长。交管部门建议市民朋友们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或出行时使用导航软件，避开交通压力较大的区域，或乘坐地铁出行。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 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赏菊敬老登高望，岁岁佳节又重阳。重阳为何要登高？九月为何叫菊月？大观园里有何重阳景？诗词孝亲为何成为重阳主题？打开文化之门，特别奉献圣字春光画重阳。 用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是咱们重阳节系列节目的最后一天啊，之前几期的节目呢都是做了跟重阳节有关的啊这个节目内容，比如说啊咱们讲到了重阳节的习俗啊，还有菊花文化呀等等啊。那今天咱们是这个重阳节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啊，所以我们这个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咱们今天这个口一定要给它收好了啊。那刚才我说了哈，这个重阳节现在叫老人节，叫敬老节，这看来啊这个节日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内涵，还有它的活动都是跟这个敬老孝亲是有关的哈。那么说到敬老孝亲，自古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了，尤其咱们的亚圣孟子更是用一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以说是严禁人间孝道之本。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孟凡佳老师。孟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啊。朋友们大家好。 嗯，孟老师呢是孟子第74代玄孙，也是当代世学文化的创始人。那么作为当代儒学的一位研究学者，我们今天也要听听啊孟老师如何对啊敬老孝亲这个重阳节的传统来做一解读啊。那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嗯，那文杰是做了一段接采，先来听一听这段采访。 知道重阳节吗？ 知道，这就是重阳节啊。九九重阳节嘛，老人节啊， 不是那么好像大节吧，不太在意。 重阳节知道呀， 听说过啊。九九重阳节吧， 重阳节农历九月九登高节，这也是老人节。 吃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没有， 顶多就是说在日历上会看到。 重阳节没有印象，就吃一顿饭吧。好像 重阳节不知道，他说我们家孩子带我去玩的。 重阳节要登高， 好像得，哎呦呵，想不起来了， 听不清了。 啊，茱萸啊，遍插茱萸少一人那个啊，对对对对，那时候南方的，咱北方没这东西。 老人出去去公园免费，平时当然也是免费的，但他们会那天自己出去玩吧，就老人跟他们的好朋友们。 这两年倒是有这个意识了，会让父母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出去转转。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好，掌声。我们听到了一段采访啊，看来大家这个觉悟还挺高的哈，这传统文化知识还比较丰富啊，知道这个重阳节又叫敬老节。但是其实呢，要说把这个重阳节定为老人节，这个还是我们国家在不久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吧？那我们不这个作为一道题来出给大家啊。 好，我先把这个题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咱们说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是哪一年呢？四个选项。A 1949年， B 1979年， C 1989年， D 2009年，都是九，也是啊、 哎、 四个九，您看是哪一年。 确实啊，我觉得哈、啊、这两年咱们随着，我觉得是咱们这个文化的背景吧，叫讲中国故事是吧，复兴传统文化这方面的这个意识一增强之后，确实啊咱们很多的这个传统美德都捡起来了，尤其你要说这个敬老孝亲， 那这儒家的这个孝啊，一说儒家是吧，大家首先孝悌，那这个孝又是第一位的，对吧？那我觉得就从这儿来开始讲一讲吧。孟老师，您作为孟子的传人啊，肯定对这个孝有着自己很独到的理解。 嗯， 那您是不是从头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儒学当中这个孝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那孔孟之间又有怎样的不同？ 大家哈，就是咱们想一想啊，手头如果说有笔有纸的，可以拿着画一画啊。咱说这是孝这个字。这孝这个字怎么写呢？它实际上是个老人的老的上半部分， 哎， 底下是个孩子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孝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在古人造字的时候讲，就是老有所依啊，小有所养啊，到孩子的时候有所养。所以一老一小，我们在家庭当中这个两个重要的这个两种地位的人，只是我们都要奉养和这个赡养的， 哦，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你说这个孝，你看像我们家哈，我们孟家，我们祖训啊，家训里头，第一条就一个字儿，孝，没了，孝为先，第一个字就孝，那么如果说看看这个孝，如果把这个孝这个字旁边再加上一个文章的文，这念什么字呢？ 教。 教育的教， 嗯 啊，所以说儒家讲教育啊，说儒家都是讲这个教育，这个教育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究孝的文章， 嗯， 讲究孝的东西，它就是搞教育， 嗯， 所以他从小对孩子们就提出了要孝敬老人的孝， 嗯 啊，那对长这个成年人他也有要求啊，什么是教育？对成年人的教育，你得孝敬老人。那如果说不孝敬老人的，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这么去形容这个人，说这人没有家教， 嗯 嗯， 是吧，就是你这家里头这个教育对于孝敬老人这家教是没有的， 嗯 啊， 对，其实古代说这个百善孝为先哈，就是你看百善一百种善行，你这个孝是第一位的。包括我在采访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40多岁的一位大哥吧，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小时候实际上重阳节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小时候不知道不过呀，但是当他长大了之后，可能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咱们国家也在提倡这个事情，反而就知道重阳节，对，更加重视了，他自己也过了，还带着自己的老人去登个高啊。 我们很多时候批评儒家，讲的说你这个不平等啊，是吧？他所宣扬的东西不平等，但是其实因为世界就没有这个绝对平等的，那儒家它是很现实的。你说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父亲儿子平等，这合适吗？不合适。但是他要求的是对等。所以孟子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吧？ 对， 就是说你君要向着君，是吧？这君君臣臣，臣要向着臣，要各守本分。那么父与子其实也是这样的，像刚才孟老师说啊，说这个孝字其实是包含父子 两个人 这个 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两个这个对面的概念。 像我们有时候去讲这个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哈，就是这作为成年人啊，是一种什么呢？上有老下有小，尤其像到我们这岁数了，中年人啊，这个小的还没长大啊，老的呢已经老了啊，像我父亲都80多岁了，我父母都80多岁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这个我们等于按咱们讲受夹板气啊，这个老的呢要跟你那个指手画脚一番，小子呢你跟他说的时候你对他指手画脚他还不听，是不是？这时候你还比较在家里头比较难办。我们讲什么是我们的家教，家教就是言传身教，言传身教。那在家里头言传身教，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家里头有没有就是想法，多少在言传，多少在身教啊？言传占多少比例，身教占多少比例？有没有？大家是不是一半一半？或者说我言传的多一些，你在家里头我指着这指着那个，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儒家讲啊，是言传三分言传，七分在身教。换句话说，在家里头你怎么做，你对你的父母是不是真的孝？那就关乎于你的孩子对你是不是孝了。他是看你的。我们家里头从来都是爷爷奶奶来，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因为住得近，就是隔一个楼。爷爷奶奶来要走的时候， 一定要送门口，送到电梯，让爷爷奶奶下楼。啊，爷爷都有钥匙，但是我们也一样，还要送到电梯。久而久之，小孩子，我们的孩子，小孩子啊，知道爷爷奶要走，不管干什么，放下手里活就要送。 嗯， 啊，这个有人看的说，哎，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天天来，一天得来八趟，你一天天都得送吗？对， 嗯， 啊，天天都要送，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给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 嗯， 同时呢，孩子在观察你如何对待老人，是比如说你端茶倒水，说话的这个言谈举止。尤其我父亲， 嗯， 我父亲现在是耳背， 嗯， 耳背这个事儿啊特别糟糕啊。什么叫糟糕呢？你跟他说话小了他听不见， 嗯， 你跟他说话声大了吧，他听完他烦。你怎么跟我说话这么大声？ 限制我是 吧？这个就得拿捏着啊，拿捏着什么呢？所以我后来养成一习惯，怎么拿捏着？说任何事呢，大声说，我笑着说。我不让你看是吧？ 哎呀，行啊， 对， 对您 孔子说的要和颜悦色嘛，就是您这种行为、啊、 和颜悦色， 对您表示心疼五分钟， 心疼五分钟。对， 好啊，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孝的一个含义啊，孟老师强调的是言传身教哈、啊，自己家庭的和睦从自身做起啊，要考虑所有人的感受啊，我是体会出来了、 嗯。 那么这就要链接到我们这个节日上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把九九重阳节就作为这个老人节？我是稍微这个追根溯源了一下，也是看到材料当中说呢，比较早的一个记载，就是我们知道汉代的那个笔记小说啊，它是属于历史笔记小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史料史学这个参考价值的，叫《西京杂记》。 嗯， 《西京杂记》当中就有记载这个九九重阳节，说的就是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啊。也就是说，至少从那个时候起，在这个重阳节就有敬老啊，敬老然后求寿之俗啊。反正还有别的说法，不知道孟老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就是为什么重阳节就会有敬老这样一个传统，他们是一个怎么连接的、啊、 这个九九呢实际上是这么个概念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是从易经而来是吧、这个、 哦，从易经 易经而来、嗯、就是九，中国人崇尚什么呢，就是从单数来讲啊，这个最大的单数为阳啊，双数为阴，是吧？二四六八，这都是为阴。所以说，在这个重阳呢，就是单数里头最大的是哪位数？是九。 嗯， 所以九这个数呢，把它作为这个阳数里之极了。 嗯， 那九月初九，农历九月初九是两个九相逢了， 嗯、 那就是这个就重阳， 重阳， 哎，重阳了。重阳的这个时候呢，那就是意味着这个吉数到了头了，月的吉数跟这个日的吉数到头了， 嗯， 所以说重阳这一天，我们就把它敬重到最高，最高到什么程度呢？要到人间最高，人间最高是哪儿呢？肯定山顶啊， 嗯， 对吧？山顶是最高嘛，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大家要跑到山顶上去，这个，尤其秋天了啊，经过这个伏天以后，秋高气爽，九月初九这一天。漫山遍野的五颜六色、 嗯、 啊，这个非常的适合于、嗯、一家人啊，携老扶老携幼的到山上去做秋游啊，登登高。那么这一天来讲呢，尤其这一天当中，老人在秋天入冬之前，他需要给老人的这个再进一步的进补啊、 嗯、 进一步的，因为到冬天了以后，老人可能就尤其中国的北方啊就出不来了。 对、 嗯、 因为这个规矩都是从原来山东吧、 嗯、 从咱们中国北方这边传过来的， 嗯， 所以到冬天呢大家不出门了，老人呢要有活动，这个秋天的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能到远足，能到山上啊、一家人在这么美好的这个季节里头一块出去玩一玩， 嗯， 所以呢这是咱们这个民间的民俗的道理。还有一些呢是从这个易经当中来的这些理论上的道理 哦， 嗯， 那理的道理呢，就我们讲，在这个易经当中啊，你看大家都是喜欢易经的朋友啊，研究易经朋友都知道六爻啊， 嗯、 就六个这个小横道，有长的有短的小横道，这里头，最上面那两个是为天爻，代表着天。 嗯 啊，最下面那两个爻呢，啊，是代表地，啊，是地爻。中间这两个， 是代表什么人， 嗯 啊，天地人， 嗯 啊，这人爻，在人爻呢，那么就是说，在天爻的最下面那个，也就是说从最底下往上数，数到第五个，那么就是站在天爻那两个横里的最下的那个，那个爻，啊叫什么呢？如果说那个爻正好逢上阳爻，逢上阳，那就叫九五至尊。 嗯 啊，那是在天的底下，但是在人的上头，人爻的上头。 嗯， 说天子，天子把自己比喻成天子是什么呢？我是老天爷的儿子啊， 嗯、 啊，奉老天爷的这个命令到下面来管理人间，这就是天子，一国之君。 所以你别看是封建君王，他还有这种责任感呢、啊。 对于他来讲，他登到了人的最高一点了。 嗯， 那么他又是代表着天，是天。在人间行使的这个权利，在这个时候，这个天子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恭下，恭是谦卑的这个恭、 嗯、 啊，恭敬的恭，恭下看着你。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老是骂老天爷啊，这个老天爷高高在上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贬低土地啊、 嗯， 对土地进行踏伐，是吧？土地在我脚下嘛，有时候随地吐痰啊，随地大小便，然后这个土地弄得乱七八糟，把这个不爱护土地，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作为人来讲，觉得比我们低的，我们践踏踏伐它、 嗯； 比我们高的啊，他反正高高在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人不会敬畏天地。 嗯， 以前的人在这个天的时候为什么要登高？登高第一，我要到老天爷跟前儿，我要敬天。敬天什么？因为天是敬地的。 嗯 啊，有朋友说了，天怎么会敬地呢？老天爷俯瞰大地啊，俯瞰大地。什么叫俯瞰大地？你站在那坎儿，你脑子得低下来，你才能看着脚底下。 嗯， 你脑子扬着头，那眼睛往上看，你那叫俯瞰大地吗？所以老天爷是敬地的。所以这时候君王学习了老天爷的这样的人，他叫礼贤下士。 嗯， 啥叫礼贤下士啊？就是作为君王，作为王公大臣，他对于一个士，我提出这个中国的士学文化的士，士是什么？以前的士大夫阶级，士是最小的官员，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科员，大学毕业一进到事业单位，你就是科员了。 嗯， 这就是士了。那叫礼贤下士。你作为王公，作为天子，作为王公，对待这么小的级别的小的公务员，你都要对他进有礼。 嗯 啊，就像老天爷俯瞰大地一样，俯下身来啊，来关注他。大地虽然在天之下，他仰望苍天。他怎么仰望苍天？他用极力的方法。什么叫极力？用我最高的能量，我把我大地上的这个最高的地方奉献给你老天。什么叫最高呢？大地上最高的哪儿？不就是山吗？ 嗯， 他用山的凸起啊，静静地站在那里，说仰止，高山仰止、 嗯、 就是到了山这坎，没有人见着仰着脖走路，对吧？ 嗯， 你要想仰着脖，你试试，你走一试，保证自己给自己摔了。所以一旦说到了高山面前，到了天面前，这人就像高山一样，他不动了，止吗？不动了，仰止，仰着脖子往上看。所以登高的时候叫登高望远。 嗯， 是吧？所以这个泰山的顶上啊，有那么这个登高者啊，这个自卑。 嗯， 就是你一旦到了高山上，你立刻感觉到自己是个渺小的。啊，所以这个作为皇上为什么要到泰山封禅到那上面去敬拜啊？ 要保持一种敬畏之心。 哎，告诉老天爷，我掌权了，我掌权怎么办？我替您来管这大地，但是我也得礼贤下士， 嗯， 啊，我得把这个大地管好，不让这大地出现任何问题，是吧？ 嗯， 这个就是老天爷赋予人的这样的一种气息。那么作为天子，掌握了老天爷给他的权力以后，也一样替天来去照顾这个老百姓。 对，所以说虽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早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哈，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要懂得咱们的传统文化啊，尤其是节日当中很多啊这个礼仪的这个含义，我们还是得回到啊过去的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理解他究竟是在做什么。 嗯，那作为老百姓来讲呢，我不是天子，但是我到了九九这一天啊，这个阳气最旺啊，这个不是阳气，是重阳，阳的这个东西最旺的九九之极的时候，我要携带的老小登到高处，我也要跟老天爷去说，你看我作为一家之主， 啊，我怎么样去管理的这家庭，我让家庭和睦。 对，这其实就找到了一个儒家文化最根源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就是在这个西周那个时候，我们说，哎，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家天下？那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口比较少嘛，对吧？他统治这个天下呢，诸侯大夫啊，包括这个天子之间，他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刚才孟老师说这个啊，对天的这个敬畏，对地的敬畏啊，那一方面是从国家的角度，这国君呢，是吧？天子啊，他就是一个大家长。那到一个这个个人的家庭来说啊，每一个家庭的啊，这个掌舵人，他就是一个小的家长。那这样呢，就是组成一个所谓的家天下吧。那这也是我们说儒家文化啊，它的一个最根源所在。当然后来随着社会的组成这个变化，其实呢它的内涵和它的外延也都随之变化了。 所以他在这一天里头，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举动，也就是上行下效。这个天子这样，我作为臣民也这样，臣民这样，我作为普通老百姓一家之主我也这样。那么一代一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理论的这个支持下啊，这理论从何而来呢？尚书。尚书里就给你规定好了啊，尚书里的这个红范九畴，这里头给你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人所在世应该九种方法管理国家，这个里的管理他就告诉你什么是孝啊，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想呢，就是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其实从来历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以前好像咱们提的少，为什么以前端午啊、中秋啊、清明啊、重阳啊，就这项的一些民俗的节日，以前是根本就是该上班上班啊，就全是这过去了。 对， 那现在呢？好，现在国家呢，你像端午啊，像清明啊、中秋，这都给假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传统文化节日啊，它的这个文化的内涵，同时也是给我们呢增加一些这个仪式感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哎，偶尔能够停一停，站一站啊，回望一下自身，回望一下历史啊，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人达到一个自省的目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段回来，咱们继续来说重阳节敬老孝亲，咱们一会儿见。 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蒙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诗曲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中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k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赏菊敬老登高望，岁岁佳节又重阳。重阳为何要登高？九月为何叫菊月？大观园里有何重阳景？诗词孝亲为何成为重阳主题？打开文化之门特别奉献圣寺春光画重阳。 电波触摸历史，用声音畅聊文化。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重阳节敬老孝亲的内容啊。今天咱们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文杰。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咱们的嘉宾是孟凡嘉老师，是孟子第74代玄孙，当代视觉文化的创始人。欢迎孟老师。 哎，朋友们好。 哎，上半段呢，我们跟大伙儿聊了聊啊，这个重阳节和敬老孝亲的这样一个内在的关联啊，给大伙儿留了一道题呀。这个把重阳节正式定为老人节，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四个选项：1949年、1979年、1989年和2009年，到底是哪一年确定的呢？那么文杰来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好的，这个是1989年农历9月9日被定为老人节，当时呢也是要倡导全社会树立一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 嗯 啊、但是呢，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是2006年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 哦，等于这个节现在也是非遗的一个项目。 没错 啊。好啊，那看来咱们这事儿就做对了哈。经过孟老师这解读，我们这个非常明确了，重阳与敬老有着非常深刻的，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内在的联系啊。在咱们下面的正式开聊之前，咱们还是再出一道题吧啊，下面段的问题啊。 哎，好嘞，我问大家哈，这个传统四大祭祖的节日，请问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A 是端午节 ，B 重阳节 ，C 除夕，三个选项。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虽然咱们今天是一期录播节目啊，仍然可以来等待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啊。好，那咱们接着来说这个重阳节。其实提到重阳节啊， 我就想到上学的时候就都背那首诗哈，就是张口而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当时我就是两点疑问，我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古人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这个过年春节的时候回家啊，这时候要不回家就倍思亲了，因为大家都团聚了啊。还有就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真的不知道这个茱萸到底是一什么啊。文杰还跟我说有人跟他说了，就是那爱好、啊、 没错，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大叔还是、 啊、 那他就可能不太懂，他是北方人，他说这个 南方可能过这个重阳节比较讲究这个、咱北方可能稍微少点，这个植物也少嘛、 是吧。说这爱好我说这不是吧， 这不是 这 应该不是 这爱好，这不是那个在这个 端午节 的时候说泡水给小孩洗澡吗、是吧，那时候这才用的嘛。孟老师跟我们说说吧，这茱萸到底是啥东西啊？ 这个茱萸啊也是一种植物，北方来讲少，属于中药的一种药材之一。 哦 啊，这个一般来讲呢，这个在茱萸，这是佩戴茱萸呢，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气味。你像艾蒿啊、这个咱们讲的那个就是点的那个针灸嘛，针灸那个灸 艾草， 用艾草来做的、是吧。 嗯 你像茱萸，佩戴茱萸，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往往以前用的这些这个强烈的气味的这些中药都是可以用来辟邪的，因为蚊虫实际上是对这个气味它是很敏感的。所以这个茱萸呢是在九九重阳这一天就跟这艾蒿啊艾草在这个端午那天使用道理是一样的。 对、这个过去咱们没有手机哈、也没有这个什么 MP3 啊、他们就是也绑个袋儿，对吧，就是像我们今天运动跑步往里放那个臂袋一样，他们就放点这茱萸、还专门有那个叫茱萸囊是吧，茱萸袋啊、很有意思。 他这个我在想是不是跟那个平时带的那香囊， 它 实际上类似， 就是香囊， 装的是茱萸而已、 就是香囊。香囊实际上就是什么呀，用这个丝绸啊，因为它那个丝绸呢一般做衣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边角料，这边角料干什么使呢、以前的那个女工活嘛、这个家里的女工活用这些边角料呢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小布袋小布囊、小布袋小布囊啊，一来好看是吧，这个能显示自己的手工是吧，一小女生啊在学习时候她呢愿意做一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入门功夫。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又可以放一些非常的有时候放的各种各样的小香物，你看像这种艾草啊茱萸啊这种比较有强烈的气味的这些东西它放里头，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放一些花啊放一些纯让香气，就跟我们现在身上有时候经常喷香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那也挺好哈、一点化学原料没有，对吧？ 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 女生呢，有时候会往里放点儿，像那香囊放点什么扣 茉莉花是吧？ 扣丹什么的。 扣丹啊、 你扣丹呢，就是它干什么呢？就是你们涂的红指甲嘛，是吧？以前它就是放那里头点儿，完了以后趁着没人拿下来，往指甲上涂一涂。补补色。 那这个是遍插茱萸少一人是吧，就是少我一个，确实是比较思念自己的这个亲朋 啊、对。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就刚刚那孟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重阳登高跟咱平时游山玩水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呀必须得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去，所以王维才感慨嘛，说遍插茱萸少一人，少我一个实际上是个挺大的事儿。是吧，这个它就是相当于说是你必须得全家人倾巢而出，这个一块儿去登高，这个也是重阳登高的一个特点。这跟让我想起来，这跟那个清明时节的这个3月3踏春可以有那么一拼，因为踏春也是全家人一块儿去。 人不是管这个叫辞春嘛、是吧，就这一次是又这个全家又出去到户外去。 他实际上叫辞亲 啊，辞亲辞亲、对对对、 一个踏亲一个辞 亲，踏亲是亲来了，我来踏亲来赏亲。辞亲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所有绿色就该消退了， 马上就冬天了是吧、这个 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对啊。那咱们这个除了说是有辞亲登高，还有这个插茱萸是吧，在吃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啊、这孟老师给我们说说。 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可以说食物是极大丰富了、这个 丰收节嘛也是 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都爱吃这个，吃跟这个高 有关系的啊，登高登高嘛，是吧？ 对， 这个谐音是吧？所以各种的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啊，以前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称呼，比如像去稻香村是干什么的，买点糕点， 糕点。 哎，这个就从我们小的时候那概念当中啊，跟自己正常的家里吃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点心之类的都叫糕点。 哦， 都叫糕点，因为有蛋糕啊为居中，就是那个时候把鸡蛋还有面粉啊，鸡蛋都是很金贵的东西，那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吃的。然后呢，这个面粉呢，那个时候都是那种黄了吧唧的面粉 啊， 我们那时候叫有时候吃过年叫吃富强粉，很白的。富强粉，那就是过年了要包饺子，那饺子跟你们家的不一样，你们家饺子黄色的，我们家饺子跟这个 A4 纸似的，是白的。 啊、哦，面粉的品质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把这么好的面粉和鸡蛋和在一起做出的这种糕蛋糕，哎呀，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了。一般来讲都是拿先要给祖先供一供祖先，然后才开始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啊，为什么要敬老呢？那老人要先吃，因为老人牙口不好了，是吧？这个时候秋天就是到进补的时候了，马上要过冬了，所以大家呢就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第一拿出这个物质中最好的东西啊，来给这个天地敬天地啊，在供桌上；第二一个呢要给老人。啊，要吃一吃。小孩子们呢，肯定就是老人，一般都是在家里头。哎，给我好行，给我给这孩子，给那孩子。小孩子趁着机会，就是也能吃得好的，是吧？所以，从这个糕点上来讲，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对糕点这个事儿，已经大家就都是避而远之啊。 现在要吃低糖的， 低糖 要吃粗粮，要这个高的膳食纤维的啊。这个正好要调过来， 调过来， 调过来啊。那看来说这个重阳的这个饮食还是很丰富的哈。那我们有这么丰富的一个节日的这个内容，我就是特别想问一问孟老师，因为这个您是对不仅是对咱们古今文化的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串联者，或者说一个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一个传承者，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咱们就跟孟老师啊一起聊一聊，在其他的地区或者是国家啊，对于这个重阳节也有没有跟我们类似的，还有这个不同的一些习俗和文化传承啊。首先呢，咱们就说一说咱们的两岸同胞吧，说说咱们的台湾地区，听说他们对于重阳节特别重视，是吧？ 这个台湾同胞啊，基本上来讲，对重阳他是非常的敬重的。到了重阳节这一天，你看看各家各户啊，都会买一些好吃的啊，在家里头要有时给祭拜祖先，然后对老人啊，而且很关键，这一天台湾人最爱的就是登高。带老人去到山上去玩一玩，转一转，是吧？ 那说完咱们的这个台湾地区，咱们再来看一看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吧。有些国家从历史上啊，包括今天呀，他们也受到咱们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好像对于重阳节呀，他们也有自己的过法，是吧？那咱们先来看看日本，他们是怎么过的呢？ 日本的其实规矩是跟咱们差不多。就是比如说日本吧，它主要是还是延续我们唐代的这个敬老的这样一个风俗，是吧？所以他对老人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以前唐代的时候，我们对老人这个是一样的，是吧？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象不到中国人以前对唐代的时候对老人是什么样。你就可以在9月9，你可以到日本去看一看去，你就知道他对老人的那个这一天他的这个规矩。比如说有时候，他给老人去洗脚，是吧？这洗脚这个风俗呢，咱们现在几乎是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还有在谁家还能看着说给老人洗脚吗？ 不是，现在都有那个网上买那个洗脚盆自动的， 对， 自动的， 对， 主意盆。 哎，这个孟老师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在日本洗澡，他们可能要稍微再更早一些哈，就一大家子人一块住的时候，都是老人先洗。然后小孩是最后洗的，因为他日本人他可能洗澡的频率也比较频繁，所以说不会特别脏，所以呢就一缸子水一池子水，就大家一起洗，就是老人先洗，洗到后来是小孩洗。 人类这个是这个什么，这都是老的了啊，这现在、现在不会了、 对，现在是不会了， 现在这个 在、 但是呢就是说我所提起的就是这个洗脚，洗脚这个文化，我们总是觉得，就是我记得前几年有人跟我讲，这个洗脚给人洗脚，给人老人洗脚，这是那个基督教的文化啊。这个你看那基督教里头是那个他们的聚会，他们都是给人洗脚什么的，这个都不是中国的啊，都是这个都是外国传来的。我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不看书，还是一点不看书。你要看书你就知道了。在咱们这个《礼记》里头，就记载的非常清楚，《礼记》里的内则这一篇里头，做人家子女啊，如何给自己的老人啊，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要洗脚，是必须，这是做人家子女，这是必须要做的。你像东南亚有一些国家，他那个服兵役啊，兵役那个男孩子，他是到了18，他就得去当兵了，几年就回不了家了，那他这个有时候从这个复员以后哈、男孩子回家里的第一件事儿，你看像比如说是这个风俗啊，现在泰国像泰国，像这个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都保持着 啊、 回到家了，那个小伙子这个退伍了，回家里第一件事儿让父母坐在那儿，打盆水来，给父母洗脚，我这个就作为人子我又回来了，我不是当兵了，作为为国家这个保家卫国，我这个义务我尽完了，这么尽忠我尽完了，我该尽孝了，我回来了，我还是您的儿子啊，我尽孝来了，我端杯水我给您洗洗脚。有的时候那个老人，你看南方啊，尤其那个东南亚那边南方那个都那老人有时候那个就是光脚嘛，在地上走来走去的，那说脏不脏的，反正你再看那个尤其农民，那个脚是很这个 粗糙的 、但是作为孩子，他认真的去给他洗脚，然后洗完脚以后，他因为风俗，他就用给老人洗完脚这个洗脚水，他糊噜糊噜自己脑袋，就手洗完脚以后，那手不是找块毛巾还给手擦一擦，他糊噜糊脑袋 啊， 就是拿那个给老人的洗脚水糊噜糊脑袋，他说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一身的这个带来的这个晦气，老人都帮我给去掉了，是吧？这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而且对我来讲，我也是跟老人，这是我尽孝来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些好的风俗，虽然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可能有的人听了，哎呀，今天怎么会可能给老人洗脚后拿糊噜糊脑袋呢？但是我们以前真的是这样的风俗，是吧？对老人的这个卫生，老人的从头到脚的这样的一种爱护，现在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哈、这有些老人在家里头，就是这种大家都很忙，让老人空巢在家，是吧？有的老人真的是很悲惨的，是吧？老人身体不健康，对我们来讲，是吧？是一种最大最大的心痛的地方，是吧？这个到老了的时候没有人相伴，你想一想，你作为从生一岁到你3岁、4岁、5岁的时候，生活在父母身边，父母那时候放下了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放下多少他的自己的这个时间爱好，他却来照顾你，从小照顾你，因为你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在那社会上去懂啊，你还得几岁，对吧？但是你想想，父母到老的时候，他一样啊，他也走不到社会上去了。他这 孔子不是说有3年怀抱之恩吗？是吧？ 所以你为什么不能说，在这个时候，你对老人有这样的一种回报，这样的一种孝心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日哈、用这样的仪式感的东西，其实也是在提醒自己啊，这个是有意义的啊。那看来这个你像刚才您说像东亚的很多国家，尤其日本现在还在坚持这样的一个传统哈、我觉得我们也不妨，现在虽然说有现代化的设备，可能生活这样的便利，但是亲人的这个肌肤的触摸它还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我们也恢复一下咱们中国的啊，像刚才孟老师说上古的啊，《礼记》当中都有记载的，这是作为是吧？这个礼的一个要求，人家写的这么细致了，是不是？咱们要作为君子，就应该做这条。 所以陪陪老人啊，就跟老人吃顿饭，然后陪老人呢，在这个到山区里啊，登登高，然后呢，这个下来以后陪陪老人吃吃饭，给老人订一两身 好看的衣服，老人穿了也开心，马上就进冬了嘛。你到这个商店，别一天到晚咱们臭美一天到晚就买这些，给老人也买一身好看一点的衣服哈，这青春也活泼点，让他的心情也愉快。再跟老人有条件的愿意的哈，这个时候敬老日跟老人合个影，这照一个照片。 所以孟老师的意思就是不必局限在这一天啊， 对， 但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要敬老的这个传统要坚持在我们这个日常的啊这个生活当中。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典故哈，这个也是咱们古人的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一个事迹。咱们知道宋代四大书法家，这个黄庭坚大家一定很耳熟。这个黄庭坚这个人呢，他极其孝顺，他虽然说是担任高官，但他对母亲的生活呀仍然是照顾得体贴入微。黄庭坚的母亲特别爱干净呢，所以这个黄庭坚他每夜必然为母亲洗涮便桶，便桶就是古代的这个马桶，比如说晚上起夜他不能跑出去，去没有家里头没有厕所呀，就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然后黄庭坚呢就每夜为母亲洗涮便桶以安母心，没有一刻放弃自己敬儿子的孝道。我们想当时他已经是高官了，但是他洗为母亲洗马桶这个事情他没有交给下人去做，而是自己亲自去做，这个就体现了他像孟老师所说的这个作为人子他对于父母的尽心。 哎，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还是问一下文杰，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吧，就是传统的这个强调祭祖的节日当中不包括哪一个啊？ 哎，好的，我先说一下中国传统节日里啊，祭祖的就有四大节日，分别是除夕、清明、重阳和中元节。中元节咱们现在说的少了哈，但这个答案里头呢，我们说到了端午、重阳和除夕，所以我们答案应该是选 A。端午节其实不是一个祭祖的节日，虽然说我们知道哈是纪念这个屈原啊，或者是伍子胥等等爱国人士，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祭祖的时节。 原来是这样啊。好，那其实这个重阳节的文化内涵还有很多，包括跟它相关的诗词作品，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中国古代的讲究孝顺啊。这个仁义啊，这样的故事还是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很遗憾今天没有办法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了啊，以后再有时间我们还是请孟老师来给我们共同来讲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啊这些精华好吗？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啊，感谢文杰，感谢孟老师， 谢谢。 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昏黄如钉，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